弟兄姐妹，新年快乐！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三章第七节。但是由我来念经文，我从彼得前书第二章开始念。第二章第九节，我念的版本是还是和合本修订版，所以跟你们手中的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不过，请你打开圣经可以 follow。这是上帝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都归荣耀给上帝。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惩恶赏善的官员。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要敬重爱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上帝，要尊敬君王。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你们为使良心对得起上帝，忍受冤屈的痛苦，这是可赞许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而忍耐，那有什么可称赞的呢？但是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上帝看来是可赞许的。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了。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因为看见你们近前纯洁的品行。你们不要借着外表来掩饰，来装饰自己，如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等，而是有蕴藏在人内心不衰退的美，以温柔娴静的心装饰自己，这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古时候依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了自己的丈夫，就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行善，不怕任何的恐吓，就成为撒拉的女儿了。三章第七节，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要尊重她，因为她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以下的宣讲你儿子的道，也真的是给我们一颗合一的心，能够领受这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所以，你大概可以注意到，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系列暂停一次。新年第一个主日，应该讲一篇道，为我们的教会定调，要为新福立下讲了之后就没有人记得的年度目标。这礼拜我在想，我需要鼓励大家往什么目标前进？ 有什么是我们该做却没有做，或做也做得不够多，或者虽然做总是做得不够的。基督徒对这样子的问题会有标准答案。我们要更爱主，我们要更爱教会，我们要更爱弟兄姐妹，更亲近主，更认识主，更顺服主等等，这些都非常好，都非常的属灵，也都很抽象。一个在地上的教会，定义上就是有诸多软弱的教会，心服也不例外。我们求，我们就应该具体的求恩典。今天我要心服，立下一个非常具体明确的目标，心服要成为一个祷告更好的教会。更具体一点，心服要成为在心服聚会的丈夫和妻子一同祷告的教会。更明确一点，心服要成为在心服做丈夫的祷告蒙上帝垂听的教会。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只有一节。我其实一直到礼拜三的时候都还不确定是不是要讲这节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定我自己的罪，所以在其他人听这篇道会觉得不舒服之前，我先讲这个。我讲这节经文，我就必须承认我只说不做，或者我只告诉别人做而自己不做。因此这节经文叫我特别的有感。而奥古斯丁说，讲道人自己有感的道才是一篇好的道。但是有相反的意见，王明道先生说，他只教导自己不犯罪的议题，他在他唯独讲他在这个世上没有过犯的，他才会用这个事情讲道。 So 奥古斯丁和王明道哪一个神学比较好？如果你听一个人说他只在自己不犯罪的议题上讲道，你就应该问他，那你怎么还有道可以讲？雅各说，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要违背一条就是什么？只要违背一条就是犯了所有的律法。 Anyways， 心服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但是上帝也特别赐福给心服。赐福什么？赐福来到这里多有是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弟兄姐妹。心服不搞夫妻营，因为每次心服聚会就是伉俪团契。心服也不需要搞夫妻营，因为心服有讲道，因为心服讲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这篇道是我自己需要听的道，也是心服的夫妻们，特别是在心服做丈夫的弟兄们需要听的道。而我盼望大家在座的听完这篇道，就明白为什么在心服做丈夫的弟兄，他如何祷告会直接影响这个教会，也就影响你我每一个人的教会生活。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心服这个教会之后如何发展，就取决于心服的夫妻们他们的祷告生命。三章第七节是彼得在一连串基督徒伦理教导之后的最后一节经文。从二章十三节开始，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做奴仆的、奴隶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说，不但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连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不是某种逆来顺受、吃苦如吃补的做人道理。彼得他说，你们蒙召就是为此。这是特别针对基督徒的劝勉。因为什么？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为要你们跟随他的脚踪。接下来在第二十四节他说，他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节经文其实就是基督徒，不论你是做奴隶的还是自由人，你是妻子还是丈夫，你是单身还是结婚的，这一节经文就是基督徒 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基础原则。主耶稣他不只是信徒的榜样，他舍去他的生命，他不只舍去他的生命，好赐下信他的人一个跟随他的生命。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你不可能得永生而没有永生上帝儿子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不外乎就是认知耶稣为我们死，好叫我们活着的人效法他死。彼得说，你们蒙召就是为此。做奴隶的基督徒蒙召就是为此。做奴隶的基督徒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从乖僻的主人。如果他们要如此行，他们就必须明白他们如此行是跟随他们的主。如果真的是这样，他们就需要认识他们跟随的主是谁，就需要确切明白他们的主如何为他们受苦，如何为他们死，为他们留下何等的榜样。因此做奴隶的基督徒需要有最顶级的基督论。彼得之所以能够对做奴仆的提出如此不合情理的要求，你们要顺服乖僻的主人，而且要打从心里顺服他们，为什么他能够向这些人提出这些要求？因为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因为彼得知道这些做奴仆的奴隶，他们受过最好的神学教育。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节经文有替代惩罚性救赎，这节经文有重生，有称义，有成圣，这节经文有神学。而这节经文是对谁写的？你们是谁？做奴隶的。第一世纪在土耳其做奴隶的人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同样彼得在三章第一节他继续写，和合本的圣经你们的版本忽略了这个很关键的同样。同样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说甚至要顺服不信主的丈夫，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不信道的丈夫也会因妻子的品性并非言语或不说一个字而感化过来。彼得是否在此抵触了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的原则？信道是听道，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语来的。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彼得他认识基督徒的姐妹会有不信的丈夫。在当时的土耳其小亚细亚，这个应该是还蛮寻常蛮多见的状况，正如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话多了反而有害。他明白你不可能唠叨一个人信主。彼得他不是说不要传福音，而是要求信主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效法基督，好叫丈夫们看见了你们敬虔纯洁的品性，就愿意领受真道。妻子要顺服丈夫很不简单，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知道很不简单，因为妻子告诉我们很不简单。因为顺服不是别的什么什么，顺服就是顺服，顺服就是一个人顺服另外一个人，某一个意志顺服另外一个意志。因此当保罗他讲到顺服的时候，他总是说你们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甘心侍奉，你们要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在主里面是合宜的，是相宜的，没有人可以顺服，除非你是基督徒，除非你有一颗圣灵重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 这种顺服并不是盲目的听从某个人他说了就算，也不是凭着个人的喜好我方便才顺服的顺服，顺服更不合理。如果一个人要合理才顺服，一个人永远不会顺服。这也不是说某些人天生就有好个性， 他就是有温顺顺服的个性，因为天生的奴性不是基督徒的顺服。基督徒的顺服没有那么简单，基督徒的顺服总是逆性的，是违反天性的。因为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人的天性就是不顺服的。这就是为什么妻子顺服丈夫是这么的难。至少我没有碰过一个姐妹夸口说，哦，我顺服我的丈夫很简单。也许我们中间有还没有听过，下次可以来做见证。我们知道顺服很难，因为我们的姐妹们告诉我们很难，因为顺服对我们的主来说都非常的难。我们是都应该顺服而不顺服，我们的主是不需要顺服却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顺服。他大声哀哭，他匍匐在地，他三次说，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你的旨意。顺服很难，妻子要顺服丈夫很难，妻子要顺服不信的丈夫更难。因为不信的丈夫不会来到心腹听到，他也不信到行，他不会听到今天的讲道，他也不会读到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然而信耶稣的丈夫们，今天你来到这里，我叫大家为了你妻子的缘故听到而行道，叫我们的妻子好过一点。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个经文的架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有一个直接的命令，然后告诉你要如何遵守这个命令，最后告诉你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命令。命令就是同样的，和合本也没有这两个字，同样的，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遵守这命令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你要如何遵守这个命令？要尊重他或以他为贵，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命令？有两个原因，因为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第二个原因什么？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同样，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共同生活。原文的按照情理其实就是按照知识。什么知识？常识，人之常情。如果这边讲的这个知识就是世间的情理，那么彼得其实大可不必浪费墨水。我们延续上文，应该看得出来，这里所指的知识必然是关乎上帝的神学知识。彼得他并非告诉丈夫们要按照人之常情与老婆出去吃个饭嘛，偶尔约个会嘛，或者存款到爱情的户头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的婚姻辅导或者所谓基督徒的关系顾问所提供的专业建议通常都是那么的没有神学。是的，你可以存款爱情户头，你也的确可以上高档的餐厅和妻子烛光约会，这都很好。也许你真的需要存一些款，也许你真的偶尔可以去吃一点好料的，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叫妻子顺服丈夫，或者叫丈夫按照知识与妻子共同生活。如果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么丈夫就需要有主的样式，他就必须，这位丈夫就必须认识他自己的主，才能够效法主，才能够有他的主的样式。换句话说，如果丈夫要按照知识与妻子共处共同生活，他就必须有神学，他就不能无知，他就必须有关乎主的知识。 我们的婚姻辅导和关系顾问真的不需要告诉我们什么秘诀、什么秘方、什么沟通诀窍。他们会说，要和妻子约会，要保持婚姻中的罗曼蒂克。我会说，灯光好、气氛佳有什么用？又填不到肚子，也不能拿来吃饭。石目鱼汤就够好了，天天来一碗，营养又方便，连续吃四天都吃不腻。你不要给我们方法，我们也不需要 pebble， 我们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知识。基督徒夫妻，我讲很小心，今天讲到有很多，我要很小心的讲，你们也要很仔细的听。基督徒的夫妻不需要辅导，但是一定要有基督论。我们都需要认识基督，妻子们才知道该如何效法基督顺服，丈夫们才知道该如何效法基督为妻子舍身。你们做丈夫的，你不需要我唠叨你，哎呀，你要对妻子好一点，说话要温柔一点，要对妻子大方一点，他要什么就给他嘛，要吃什么就带他去吃。你不需要我告诉你这个，但是你需要我告诉你，你需要学习这个知识。你的主，这个知识就是你的主，上帝的儿子，如何为他自己的心腹来到世上，将他自己的生命舍去，好叫他的心腹得着生命。有了这个知识，丈夫们，你才能够按照知识对待你的妻子，因为什么？你蒙召就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受苦，给你留下榜样，为要使你跟从他的脚踪。你必须知道什么榜样，你必须有神学，你必须有基督论。彼得继续说，丈夫按照知识与妻子相处是要尊重他，正如因为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这个尊重和二章第七节的宝贵是同一个字。丈夫要以妻子为贵为宝贵的，因为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很多人就宁愿跳过这节经文或者这一小段经文。要说我们先不论女性是否是比较软弱的器皿，如果你这么讲，是否就是父权主义和性别歧视？光说要以软弱的器皿为贵，其实就是非常反动、非常反文化、非常反社会的事。为什么要尊重软弱的为贵？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越软弱的越要给他添加荣耀。世界告诉我们要把妻子看为什么？女王、女皇 Queen， right？ 我会说这才是最有害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因为这个下意识就告诉妻子，她必须效法女王，编头发、戴金饰、穿美丽的衣裳。这也容许丈夫要求他的妻子，哎，你要像个女王啊，就给丈夫借口不以妻子为贵，因为妻子总是达不到那个女王的标准。彼得却要丈夫以软弱的器皿为贵，不是以女王为贵，而是要丈夫认出他妻子可贵之处，就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因此一个基督徒的丈夫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为贵的贵为贵。在圣经里面，谁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丈夫要宝贵宝贝软弱的器皿，因为这器皿之中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因为这软弱的器皿有他主耶稣的，他的主 温柔谦卑的样式，是的，做丈夫的你应该视你的妻子为女王，因为如果她是基督徒，不论她再怎么软弱，她都有那万王之王的样式，她是永生神上帝儿子的后裔。正因为她软弱，因此你要尊她为贵。这可以开始帮助我们思想彼得这里指的软弱到底是指什么。彼得不是说女性在智慧上或能力或财力或属灵程度上不如男人，因为很明显的，我们妻子的智慧、能力、财力、属灵程度往往胜过丈夫。So, 许多现在的学者认为，那这一定是指体力上的软弱，但是我不确定，我也不认为是如此，因为很多的妻子比先生更会做事，更能吃苦，打架也不一定输。我认为这个软弱只能指地位上的软弱，不仅是指当时罗马希腊社会女人的地位处于弱势，而是指女人在基督里的地位。我要很小心的说，你们也要很仔细的听，女性软弱并非女性天生软弱而需要顺服，反而女人是因为顺服而成了软弱的。在以弗所书五章，保罗说，男女婚姻之间的这个次序反映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秩序是本来上帝在创造之中立定的旨意，男人和女人要成为一体，为要彰显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的事实，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为了这个缘故，什么缘故？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六节，堕落前还堕落后？堕落之前，上帝对人原来的心意，两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为了这个缘故，这是极大的奥秘。什么奥秘？什么缘故？但是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顺便一提，我个人认为这节经文给我们足够的理由，就是如果亚当当初没有犯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仍然会道成肉身，但是那是另外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顺服很难，因为这样子的顺服，地位上的顺服，全然抵触现在我们这个堕落世界的教导，是违背现代文明的。这就是为何我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顺服，因为唯有基督徒被赐予顺服的能力，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原则就是一个基督徒从主领受越难的命令，他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也就越多。你们做妻子的，你们顺服丈夫很难，但是我不知道在你的处境之下到底有多难，我也不假装我可以有同理心，但是我却知道，我也要你们确知，你们领受了一个非常难守、极为难守却不得不守的命令，因为你所承受的，你所承受的不外乎就是生命之恩。丈夫要以软弱的器皿为贵，因为他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因为丈夫和妻子本来就是一体的。丈夫若不以妻子为贵，就是没有认知你们所承受的是同一位主，他就是你们承受的生命之恩，今世来世所有的恩典都在他里面。彼得在此的神学和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婚姻神学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因此一个丈夫不顾惜、不爱惜、不爱妻子是最荒谬的事，是最不合理的认知失调。而且如果 丈夫妻子真的是属于同一位主，在主里面两人成为一体，那么一个妻子不蒙丈夫所爱，这位丈夫其实就是不爱这位妻子的主，就是将夫妻共同的主撕裂一分为二，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我今天要特别大家一同思想这句话，因为一个丈夫是否祷告，他是否能够祷告，他是否能够和他的妻子一同祷告，他的祷告是否蒙上帝垂听，对在座的你我都有影响，对于这个教会有最直接的影响。因为心服有几个与妻子一同祷告的丈夫，心服就有几个做长老的人选。丈夫总应该和妻子一同祷告，因为如果丈夫能够和妻子一同祷告，那么他们的婚姻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他们的婚姻都不会有问题。我很小心的讲，你们要很仔细的听，真正的问题是当妻子不和丈夫一同祷告，两人成为一体却不一同祷告，是最奇怪最荒谬的事。丈夫若不与妻子一同祷告，我们就必须问主为什么要听他的祷告。丈夫是妻子的头，与身体分开的头岂能祷告？做丈夫的，你们要按照妻子，你们要按照知识与妻子共同生活，你们要尊重她为较软弱的器皿，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到阻碍。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按照知识，不以妻子为贵，我们的祷告就不得垂听。谁的祷告不得垂听？箴言的作者说，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心服要在2021年成长，如果我们这个教会要成长，心服的丈夫们就需要和你的妻子一同祷告，就需要以你的妻子为较软弱的器皿为贵，需要认知我们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都需要按照知识，按照主的知识与妻子共同生活。也就是说，幸福的丈夫，我们需要有主的知识，寻求主的心意，好按照主的旨意祷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大人小孩，都需要幸福做丈夫的祷告。所以孩子们，你需要为你的父亲祷告，好叫你的父亲能够和你的妈妈一起祷告。因为唯有如此，我们做丈夫的祷告才没有阻碍，因为唯有如此，心服才有做长老的人。所以，丈夫们，我们祷告不祷告，我们祷告是否蒙主垂听，就直接反映我们是否按照知识与我们的妻子相处。而我们是否按照知识与妻子相处，就直接决定这个教会的未来，也就决定我们自己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教会。所以，基督徒的婚姻上如果有问题，基本上就是神学的问题，大多是丈夫的神学不够好，丈夫的基督论欠佳，就不了解我们的婚姻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复制基督与他心腹教会之间的关系。丈夫要效法耶稣基督为他的心腹舍命，丈夫为妻子舍命，好叫妻子顺从丈夫，如同教会顺从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所以，妻子顺从很难，但是我也必须说，丈夫要是为妻子舍命也很难，因为舍命都很抽象 ，right？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舍命是什么？请你讲到。舍 舍命很抽象，但是这也往往给我们做丈夫的借口不舍命，因为很难嘛，没有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必须说来，因为教会里的人一天到晚都说，所以说说就好，不用太认真。保罗却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这样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的人，活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丈夫们要为妻子舍命很难，但是也很简单，没有那么难，因为我们的主通常没有告诉我们要挺身而出，站在火车前面为妻子挡下火车，或者为他上刑场。但是他却要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自己活。舍己的英文翻译通常是self-denial， deny yourself， 对自己拒绝，对自己说不。对自己说不可能比舍己更具体一点， right？ 我们都很会对其他人说不，我不要，我不想，我不喜欢，但是我们都不会对自己说不。对自己我们总会说 yes 我要， yes 我想， yes 我喜欢。我们也喜欢别人对我们说 yes， 我们都喜欢妻子顺服，顺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都习惯为自己活，就喜欢别人也为我们活。但是我们蒙召不是为此，就连上帝的儿子都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蒙召就是为此，我们蒙召就是要对自己说不，拒绝自己，否定自己，不再为自己活，因为我们的主没有为自己活，他对自己说不，他没有命令十二营天使降下来营救他，他没有不上十字架，他没有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没有对我们说不。小玉前几天说，我不懂什么是对自己说不，你要不要示范给我看？所以弟兄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篇道很难讲。我相信对有些人来说，这篇道也很难听。身为丈夫，我被定罪，我不知道要如何示范对自己说不。我想得到的例子其实都是很烂的例子，让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老婆想要吃水煎包，我就牺牲小我，我就对麦当劳说不。 See， 这是我想得到的例子，很烂。重点是 sorry，重点是我们都必须明白，不再为自己活不能抽象，也不能成为口号，因为两人成为一体，既不抽象也不是口号，这就是我们的事实。丈夫为妻子舍命，就是爱惜你自己的身体，应该是最合理也最合乎我们更新的本性的事，但却是许多丈夫在此有极大亏欠的事。彼得和保罗都有家训，而且都对丈夫、对奴隶、对妻子都有劝勉，他们的婚姻神学是一致的，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唯有彼得，你注意，唯有彼得特别提到丈夫如何对待他的妻子，就直接影响他如何祷告。 Why？ 为什么是彼得不是保罗说这件事？因为彼得他有实力，他有实战的经验，不是吗？因为彼得的祷告，他知道受到阻碍。因为彼得他带着他的妻子一同往来小亚细亚，而且彼得我想比任何人都明白到底什么是软弱，因为他曾经就是那 历史上最软弱的人。他一度以为自己很刚强，他对耶稣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能。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认你。当耶稣预告他自己要受害的时候，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彼得以为他的主软弱，而自己刚强，自己勇敢，自己不会退后。但是当时候到了，彼得才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是。彼得他温柔谦卑软弱的主，在软弱中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爱那背叛他的软弱无能的懦夫彼得。正因为耶稣软弱，所以他可以为软弱的彼得舍己。我们的主为最软弱的器皿舍己，因为我们的主以软弱的器皿为宝贵的，好叫软弱的器皿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彼得的主没有为他自己活。因此后来彼得他明白，我们蒙召就是为此，不论在什么处境之下，不论你是结婚的还是单身的，我们都不再为自己活。保罗明白这一点，彼得明白这一点，我们做丈夫的更需要明白这一点。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一年的开始，求你赐予心腹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因为你宝贵这样的心，也叫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定我们做丈夫的罪，好叫我们悔改，是为了你的教会，为了我们的妻子，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